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是五六日，等到好心急。圣诞日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想妈妈快些给我剪发，在圣诞节。